第二集，向洛丹伦求援。 我们离首都还有多远？ 还要走几天，也许一周。我对这片区域不那么熟悉，但我记得这里的地图。我们最多还有五天就能看见城市的尖塔，然后我们再穿过银松森林，这是洛丹伦的几大胜景之一。接着绕过洛丹米尔湖，王国都城就坐落在湖北岸。 卡德加又陷入了沉默，洛萨打量着他的同伴，为这个年轻人担心起来。初次见面时，他就对这名武士的镇静与自信印象深刻，并惊异于他的年轻。他那个时候只有17岁，几乎还是个男孩，却已经是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法师了，甚至还是第一个麦迪文愿意收的弟子。随后几次往来中，他了解到了卡德加的聪慧、顽强、专注与友善。他发现自己逐渐喜欢上了这个男孩，这是他第一次和某个法师建立友谊，除了和麦迪文之外。但在卡拉赞那件事之后，洛萨回忆起那场梦魇般的丑恶战斗，打了个冷战。当时他本人、卡德加、半兽人加罗纳还有十几个手下对抗麦迪文本人，卡德加不得已给了他的导师致命一击，洛萨亲手砍下了他老朋友的头颅。而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无数次保护过麦迪文，那个时候他、麦迪文和莱恩仍然是朋友和伙伴。洛萨摇了摇头，忍住泪水。在他们的漫长旅程中，他已经多次因为这段回忆而感到悲痛，但这痛苦、愤怒与哀伤仍然使他不能自已。莱恩，他的挚友，他的伙伴，他的国王，带着开朗的笑容，眼中含笑，思维敏捷的莱恩，将暴风王国带入黄金时代的莱恩，却亲眼目睹了王国被兽人撕碎，部落横扫国土，摧毁他们征途上的一切，最终发现麦迪文竟然是这一切的主使，正是他的魔法帮助兽人们来到这个世界，让他们得以来到暴风王国。也正是因此，不仅导致了王国的毁灭，还导致了莱恩的死亡。洛萨想着他所失去的一切，想着他的人民所失去的一切，抑制住一声悲嚎，然后强迫自己接受了这个事实。一路上他已经这么做了无数次，他不能让自己向这些情绪屈服，他的人民还需要他，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需要他，虽然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卡德加同样需要他。洛萨至今仍然不清楚那天晚上在卡德加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也许他永远不会明白，但不知怎么，在和麦迪文的战斗中，卡德加变了，他的青春活力被抽走了，他的身体诡异地变得衰老，现在的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老人。虽然卡德加比洛萨年轻快40岁，但看上去却比他要老得多。洛萨担心卡德加身上还有其他的影响，而卡德加则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并没有注意到洛萨关切的目光。这个年轻而又年迈的法师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思考之中，虽然想的是和洛萨完全相同的事。他在脑海中回忆着卡拉赞之战，回想着麦迪文从他体内抽走法力与青春时那种可怕而痛苦的感觉。他的法力回来了，事实上在许多方面甚至比之前更强了，但他的青春一去不复返，提前许久被剥离了。他现在是个老人了，至少外表上是，虽然他仍然精神抖擞，富有活力，耐力、力量与敏捷仍然与过去一样，但他面带皱纹，双目深陷，头发与刚长出来的胡须变得雪白。虽然只有19岁，卡德加知道自己看起来比这三倍还要老，他现在看起来就像是在麦迪文治他的魔法导致的幻象中所见到的那个人，那个正在战斗的老年自己。 而那个年老的他总有一天会远离家乡，在陌生的红色太阳下死去。卡德加同样审视着自己对麦迪文之死的情感，那个人是邪恶的化身，要为兽人在这个世界肆虐负全部的责任。但这又并不完全是他，因为麦迪文被他母亲千年前所击败的泰坦萨格拉斯所附身，萨格拉斯的肉体消失了，但他并未死去，他潜藏在艾格文的子宫中，污染了他未曾出世的儿子。麦迪文不该为他的所作所为负责，而他对卡德加所说的遗言也表明，他多年以来一直与他体内的邪恶进行斗争，甚至可能斗争了一生。在他埋葬了麦迪文尸体不久之后，卡德加甚至还遇见了他已故导师的一个奇怪的幽灵幻影。那位麦迪文声称自己来自未来，并终于摆脱了萨格拉斯的污染，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卡德加。自己应该怎么想？卡德加思索着。他应当为导师的死亡感到悲伤吗？有时候他的确非常喜欢麦迪文，大法师的死去对这个世界也的确是一大损失。他应当感到自豪吗？因为他使麦迪文得到解脱，还将萨格拉斯再次，也许是永久地逐出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感到愤怒吗？因为麦迪文对他和对其他人所做的一切，还是因为有人能够抵御一名泰坦的影响如此之久而感到敬畏？他说不清，他的脑中一片混乱，心中也充满迷茫。而除了关于麦迪文的思绪之外，他还有更多念头。他回家了，至少他回到了故土，回到了洛丹伦，而且是以他所不曾想过的方式。当他遵从曾经的导师的命令，离开达拉然，去到麦迪文的学徒时，卡德加相信，只有当自己成为一名大法师才会回来。他想过自己骑着一匹狮鹫飞回来，就像麦迪文教他的那样，降落在紫罗兰城堡顶上，让他的前导师和同学们惊异于他的高超技艺。然而现在，他却骑着一匹耕马，走在曾经的暴风城首席骑士身边，领着一群衣衫褴褛的手下，去和国王讨论如何拯救世界。卡德加忍住笑声，好吧，至少他们的出场将充满戏剧性。他想着，他曾经的导师和老朋友们会喜欢的。 我们进城以后做什么？ 我们会面见国王，虽然暴风城沦陷了，但瓦里安仍然是暴风王国的王子，我也仍然是首席骑士。我只在多年前与泰瑞纳斯国王见过一面，但也许他会记得我，他肯定认识瓦里安，而信使会确保他得知我们的到来，他会听我们要说的话，我们会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以及应当怎么做。 我们应当怎么做？ 我们必须召集这片土地上所有的统治者，我们必须迫使他们意识到威胁，没有任何国家能独自对抗部落，我的祖国试过，也因此被毁灭了。我们不能让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这里，人们必须团结一致，共同战斗。 希望他们能听得进去，为了我们所有人。 他们会听进去的，他们必须听进去。 洛萨和卡德加都没有说出彼此心中所想的同一件事。他们亲眼见过部落的威力。如果人类各国不能联合起来，如果统治者们拒绝承认威胁的存在，他们必将失败。兽人将会横扫这片大陆，就像他们曾经横扫暴风王国一样，摧毁所遭遇的一切。